在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谁知道现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 前一阵子我一直在追鬼怪，有一集印象很深，说一个死掉的女孩去找能看见鬼的一个姑娘，拜托她帮忙把冰箱去填满。这个女孩是在准备复习考试的时候累死的，她担心妈妈去她的住处收拾遗物时发现冰箱里空空如也，她的苦日子就穿帮了。于是那个姑娘就答应了，买了各种的食物和饮料放进她的冰箱，还帮她把床铺整理好。妈妈来的时候看见满满的冰箱，心里有了一丝安慰。所以今天特别想来聊一聊，你对冰箱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身在站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我在外地读书的时候过得基本上跟大家一样都是苦日子，那个时候住在学校外面，上课经常听不懂，每个人都拿着一支录音笔回去再听个三四遍才能把笔记给补齐，每天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吃饭基本上都是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快餐，连去餐厅点菜都觉得是耽误时间，偶尔去超市采购，买回来的东西也基本是坏在冰箱里。寿命最长的，可能就是速冻饺子。可是，我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吃什么？我只好胡编乱造，什么红烧排骨啦，油焖大虾啦。我妈每次都会感叹，说离开家果然是最能改造人的。然而谎言最终还是在他寒假去看我的时候就被拆穿了。去机场接他之前，我来了一场大扫除，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想着迎接我那个挑剔又心疼我的妈妈。可是当放下行李的妈妈打开冰箱的时候，我就彻底傻眼了，塑料袋里不知道一坨什么东西，飘出一股的恶臭。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我有多久没有打开过冰箱了，这种视觉效果可能比空空如也要更差。妈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什么都没说，开始给我擦冰箱。那天晚上我吃了半年以来第一顿的家常饭，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好吃得快哭了。我妈说，就算一个人日子也不能过成这样啊，女孩子的冰箱应该和脸一样重要。 你的笑真的很甜，看得我口干，你不经意向我眨眼，我的口水已蔓延，我已不能停止想你，在每一个夜晚，我知道向你表白就在今天。我没有车也没说誓言，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能坚持500年。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好到永远。所有家产最多的是时间，能和你分享的甜就是一起吃泡面，但是我的调味包还有惊喜和浪漫，我知道向你承诺就在今天。我没有车也没有钱，也不会说誓言， 到永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好到永远。 誓言，你只有一颗爱我的心，能坚持五百年。就算以后我的脸变得像方便面， 我还是依然和你跑到永远。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打开冰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是我每次在看到冰箱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在那里嘲笑我。打开冰箱亮了，关上冰箱又黑了，真的和我的样子差不多。每天出门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过得多好。关上房门，啃面包，吃泡面，反正谁都看不见，却只有在那个只有你能看见的角落里，采用你对待生活最真实的态度。而这个态度里就藏着一个你不愿意承认的答案，你到底是不是爱自己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答 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要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以前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怎么凑合都行，菜做少了，洗菜、开火、刷碗都太麻烦，如果多做几个菜的话又吃不完，不如买个三明治省事儿。后来隔壁住的同学佳佳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佳佳她是一个广东人，爸爸是个厨师，从小耳濡目染，做的一手好菜，煲的一手好汤，每个周末他都要做一大桌子菜召唤同学们去他家吃。住在他隔壁的我绝对是最受益的一个，隔三差五的就会去他家去蹭汤。他平时和我一样忙，却总能忙里偷闲煲个汤。每次问他哪来的那么多时间煲汤，他总说一点也不麻烦，一边看书一边就做了呀，然后认认真真的给我讲一遍。他甚至把汤料分成小包送给我，告诉我直接扔进去就行。可是我还是一次都没做过，不重要的事儿，不管多简单我都嫌麻烦。但他从来都不怕麻烦，不仅换着花样做，而且每个季节用的食材都不同。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吃东西不是看心情，而是看季节。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轻薄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s 聊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只有他们会喊什么羊粉。 Oh oh oh oh yeah，需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都像猪那样挤压，打开世界不放过耶、yeah。 什么，看见什么是什么。Hey girls 等什么，吃块好过没吃过。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饭不寂寞。 Hey 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电视的小孩难骗我。 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 和我一起生活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又重新找回了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吃饭是为了活着，如果不吃不会饿死，我可能真的会直接跳过这一步。但每天吃着妈妈做的饭，看着整整齐齐码放着新鲜蔬菜水果各式的饮料和零食的冰箱，我突然间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凌乱的生活好像就都被梳理整齐了。于是我开始观察其他人的冰箱，当然还是从佳佳开始的。他的冰箱上贴满了他在各地旅行时买的冰箱贴和写满日常的便利贴。某年某月某一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出门记得带伞。某年某月某一天，今天用的某某的方子所炖的薏米老鸭汤不够入味，下次换一种配方。某年某月某日，晚上记得把西兰花炒了，放的时间太久了。打开他的冰箱，每个格子里都放着不同的东西，他甚至把蔬菜都贴上标签，清楚地知道哪些菜快要过期了。佳佳说，冰箱就是他的宠物，不仅要好好的照顾，还要陪他说说话。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冰箱不只是用来装东西。 这暑假揉着面团扫着厕所载着面馆打工，汉堡王国对街吵到音乐无药可救，塞发了带就被敲头，老爹说好面要用心揉，揉就揉，做有名比做面技巧教的还要更多，不知老爹到小生气，慢慢生命远播，西宁路上越来越火，吃面的人要排两个钟头，老爹说面团就要紧握，笑成了面才能让人感动，老爹他爱唠唠叨叨，我摇摇头，何不干脆去当教授，为何在这开面馆呢、yeah、那一年15岁的老爹和他走过遍地枫红，一声再见枫叶的红变成满天烽火，没再见过老爹，他说并没有一辈子能牵手，手中的老爹握着那片枫叶半个世纪经过，女孩爱做的刀削面老爹再没吃过，人们听过开始交流，女孩早已变成老婆婆， 别说面团就要紧握，笑成了面才能让人感动。老爹他爱唠唠叨叨，我摇摇头，何不干脆去当教授。老爹说有爱就要紧握，现在他把爱做成一碗干。在等什么？某一个满天彩霞的午后，有个老婆婆走进了面馆里头，衣服别着一片枫叶，颜色火红，老爹他正在睡午觉呢。我飞奔而去叫醒他了， 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相信爱

梅先生，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商界精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梅先生追求佳佳的时候，他一口拒绝了，理由就是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他说，每个事业有成的人都声称自己热爱生活，但接触之后，这些人只会在高档餐厅里点红酒、牛排，满口鄙夷的在厨房里一起做菜的有趣，然后他们只会去进口超市买昂贵的食材，却根本不懂得怎么用这些食物变出好的心情。佳佳最讨厌的一类人就是不懂生活。他说，赚钱是为了让日子更舒服，可是很多人会赚钱却不会舒服地过日子，和这种人过日子不可能幸福，所以他很排斥梅先生这种忙忙碌碌经常加班到深夜的男人。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梅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他在家里招待朋友的照片，照片的背景里有他的冰箱，是一个双开门白色的大冰箱，和他的一样贴着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和便利贴。他突然就对梅先生改观了。两个人慢慢接触之后，佳佳越来越发现他就是他在找的人。每次说起梅先生的冰箱，佳佳就赞不绝口。他说，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冰箱比他的更干净整齐。每一次看着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新鲜的蔬菜、果汁、牛奶、鸡蛋，他就可以忘了这个男人所有的缺点。果然，去年梅先生辞职了，佳佳把老爸从广东接来，全家一起开了一家私房菜馆，生意火爆。佳佳的这一番冰箱看人论，真的是深得我心的。冰箱里也藏着一股婚姻的未来，爱情炙热，生活冷淡，两个人想携手一生，至少要生活态度一致。 我们俩

活中的衣食住行，食是根本。过去人们在没有冰箱的时候，只能吃新鲜的食物，反而生活品质很高。现如今，冰箱延长了食物的寿命，却是加深了人们对它的忽视。曾经我听到过一句话，从冰箱里食物的腐烂程度能看出一个人心里的温度。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冰箱绝对不会撒谎。所以在影视作品《鬼怪》里，死去女孩的妈妈见到冰箱里满满的饮料和食物时，是得到了一丝欣慰，至少女儿曾经过得还不错。很多人说没钱的时候谈不上生活品质，但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个莫大的讽刺。高品质的生活，它并不是说你花了多少钱去享受生活，而是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去经营生活。很多人喜欢花大手笔去置办家居用品，置办明星同款的餐桌橱柜，然后把它们变成冷冰冰的摆设。但是冰箱它不吃你这一套，你不给它足够的关注，它就会用腐烂的味道来吸引你的注意力，直到有一天你被迫给它关注。 然后

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收听。今天我们聊到了冰箱，你对冰箱的态度就反映了你对生活的态度。懂得照顾冰箱的人，日子是不会过得太差的。他们或许并不是很富有，但却懂得让生活健康又有品质。他们或许没有什么成就，但他们能够在琐碎的生活里用一顿美味的晚餐抹去爱人一天的疲惫和失落。生活的道理有的时候很简单，你想要被生活疼爱，那么你要先学会疼爱自己。 It's a strangest feeling, feeling this way for you. There's something the way you move, something the way you move. With you I'm ever heating, it's heartach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re's something the way you mov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you do. Now I'm holding your body good enough for me. But this heart is open, busting on the sleeve.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什么时候开始的旅行？跟着你一路走走停停，你喜欢的城市有我爱的场景，零下八度的天气也有你想

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灵秀。 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关于冰箱，你对冰箱的态度决定了你对生活的态度。有人会跟我讲，我对冰箱也从来都是置之不理啊，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好像都用不到冰箱，这不免就让人觉得有些心塞了。一个人的生活确实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在凑合，亦或者说这是一种孤独感的象征。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种惨叫做一个人好惨，哪怕再耐得住寂寞的人也难免会有顾影自怜的时候。就像我自己，20多年以来虽然口口声声地宣扬着习惯独处，但还是不自觉去抗拒着一个人去做许多事情，比方说吃饭。高中的时候因为学校小，无论哪个点去食堂总能遇见几个认识的人。我曾经试过独自去了几次，结果每次这些或熟或者是不熟的朋友都会问，哎，你怎么一个人呢？而每次我挨个问别人要不要一起吃饭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我也会忍不住多愁善感，于是吃饭就变成了一种有点心累的事儿。如果他们确定了我是一个人，常常会邀请我去跟他们一块儿坐，而格外关切的语气却反倒让我更加无所适从了，因为我看得出他们只是不想我太孤单。而现在只要你在食堂餐厅里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独自吃饭的人大多数只有两种状态，全程盯着手机屏幕，或者专心的快速吃完然后风风火火的走掉。而我也留意过，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的电影，要让一个角色显得不受欢迎，不善交际，一个独自吃饭的镜头总是少不了的。所以如果能够避免独自吃饭被发现，就不会显得那么惨了。通过一些努力，高中3年我终于有了固定的饭友，我们定时定点的吃饭洗澡，形影不离，即便是在时间宝贵的高三也会默契地等对方。可这样的情况到了大学就又被打破了。在读大学之前我就看到过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高中是一群人的，大学是一个人的。在没有了强制性的任务之后，大家做什么事儿也就不会再相同了。除了大一时的自我介绍，我就再也没有觉得大学是一个很新鲜的地方。我有一个朋友 就曾经为了生日不是自己一个人过，以发了兼职的工资为借口请室友吃了一顿饭。他说其实他们没有人知道是我过生日，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叉烧面。在我惊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跟我讲，其实隐约觉得感觉他们并没有很想跟我过生日。而在朋友圈里，我也常常看到一个朋友自己在评论区回复。有一次我也忍不住问他，是不是评论太多懒得一个一个的回了呢？想不到他的回答是没有，其实有时候根本没人评论我，只是想显得自己很多评论而已。 也不得不想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 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矫情成这样，以至于要做那些滑稽的自救。或许每当我们要独自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把事情想得很糟糕。或许每个内心比较脆弱的人也都是像我这样吧，但其实我清楚自己的人际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比如我出席一场活动，有人会因为我而破天荒地爬下床，出现在了9点钟的太阳底下，还有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找我合影。其实讲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惨，更多是自己觉得自己惨。路人看着我们一个人，也会觉得我们有多惨。觉得自己很惨的人，哪怕身边围满了朋友，也依旧会孤独。而知道自己不孤独的人，即使朋友在远方，也不会犯矫情。所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周末你怎么打算呢？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也不要觉得自己很惨哦，否则你就要惨一整个星期了。 在这阳光灿烂的